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各位同学，大家好。最近有些同学要求将《太上感应篇》再讲一遍，希望送到电视台去播放，这是一桩好事情。可是再讲一遍也要相当长的时间啊！最近我们在此地开讲的是华严、无量寿经与地藏经，这三部经同时讲已经就够多了啊，再加上一种感觉到分量太重，所以想来想去了，利用早晨这个时间，这半个小时啊，我们预定了两个月到三个月将这个课程讲圆满。这一门课程实在说呢是非常重要，清末民初印光大师特别提倡这个法门，清朝末年的时候印光大师住在普陀山，当时定海的知县啊，清朝称知县，在山上礼请印光大师到定海县来讲经弘法。大师因为家乡的口音很重他是山西人，所以在当时语言上有隔阂他就派了一位法师到定海县去讲经去讲什么经呢？好像是讲的文昌帝君胤祉文，我们在文献上看到这些资料都非常惊讶地方上的是长官请法师讲经，法师不讲佛经去讲道教的经典，尤其是一生极力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这一类的书籍，所以惹到当时以及后人对祖师很多的批评那么这都是凡夫之见。在佛法里面，我想很多同修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圆人说法无法不圆也许有人又听过另外一句话， 哪一法不是佛法呢？你们想想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实在讲，所谓事法跟佛法从哪里分？从你心上分的。法上没有什么世间法、出世间法，没有啊。是从你心上分。如果你的心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就叫世间法。你就是学《大方广佛华严经》，也是世间法。为什么呢？出不了三界。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给诸位说，所有一切法都能够了生死、出三界。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昨天我们访问天主教，有一位先生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天主教里面所讲的灵魂跟佛法所讲的法性差别在哪？我很简单地告诉他，有分别执着的叫灵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叫法性。这个他立刻就能懂得，能体会到啊。是不是一桩事情？是一桩事情。但是一个里头有分别执着，一个是利益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法法都有障碍了。利益分别执着，万法圆融啊。所以要晓得，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法性。华严上讲，一个法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一句话，诸位也听得耳熟啊。既然共同一法身了，你想想看，哪一法不是佛法呢？感应篇怎么能例外呢？也是佛法，何况感应篇音智文自始至终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法名无界十善。无界十善在佛家是根本法了，离开无界十善，这个人就行邪道了。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无论你是初学还是罗汉还是等觉菩萨，你要是离开无界十善，你就是邪道。那哪里叫佛法？无界十善要讲得圆满，讲得实在，这个感应篇跟音智文是好教材啊。尤其是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印光法师非常清楚啊。这个世间有动乱，有灾难，要想挽救这个灾难，只有一个方法， 唤醒一切众生，真正的觉悟，断恶修善。这个灾难纵然不能够完全化解，将这些灾难减轻，灾难的时间缩短，这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台湾的同修来问我，在大劫难当中，台湾能不能够啊免过？我告诉他，这是肯定的。台湾人造的罪业很重，可是你要想想，台湾人造罪业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过是最近20年吧。你们想想看，20年前的台湾，台湾人很规矩，很守法。啊，如果再推到30年前，台湾的风气可以说是东南亚最好的。啊，人心淳厚善良。啊，所以台湾造罪业，也就是最近这个20年呢，这个社会风气完全变了。纵然造罪业，造罪业的人不算太多，时间不算太长，何况台湾念佛的人很多，善心的人很多，所以纵然有劫难不会太大。日本人造的罪业就重了，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重。他将来在这个大难当中所受的果报超过台湾10倍都不止。这我们从感应这个道理上讲啊，种善因得善果，造恶因一定得恶报。这是感应的真理。所以印祖极力提倡这3本书，这是真实智慧，挽救世界的劫难。他老人家一生提倡，真正懂得的人并不多。印祖往生了，能够继续发扬光大的更少了。我是在77年第一次接受香港同修的邀请，到香港讲楞严经。那一次在香港住的时间长，住了4个月，前面2个月住在谭旭老法师的中华佛教图书馆，在旧楼，后面2个月住在寿野老和尚道场，南唐道的光明讲堂。我在图书馆看到印光大师弘法社出版的一些书籍，他那个地方收集的很多。我跟印祖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有师承的关系。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祖的学生， 因此我对于印祖的教诲，弘化社出版的书，就自然有一份很深的感情。这个小图书馆里面所收藏弘化社的书，我全部都看过。而发现这三种书，感应篇汇编，暗示全书，了凡四训，弘化社印的最多，本子也印的最好，中华佛教图书馆收藏的这个分量也不少，我就带了一份，一样带一本带回台湾。我看到后面版权页这三种书，每一版数量最少的10000册，数量多的50000册，印了多少版？多少版呢？几十版呢？我概略的统计了一下了，这三种书的数量超过300万册，这个使我非常惊讶。弘化社印其他的书籍，每一版都是1000本、2000本。为什么这三种书印这么多？这引起我的注意。我冷静仔细思维，印祖苦心要救这个灾难，救这个劫难。这三种书是好，今天诸位同学们在各个地区许许多多的书店都可以能够看到西方古老的语言，而且种类非常之多，我看过的就10几种，都说99年世界末日啊，有毁灭性的大灾难，而且这个灾难的时间很长，大概要延续20多年。这个20多年都是从90年开始，大概要到2000，这个10几年。这个灾难才算能度过。可是西方这些书只说明呢有这些灾难，说这个灾难是众生造恶业，上帝发脾气了，要惩罚世人，要把这个世界从头再来改造，是个续命论的，远远不如了凡四训跟感应篇这些书籍。这些书籍里有挽救的方法，他们只提出接纳的，没有挽救的办法。所以西方语言里面还有一种叫圣经密码，那个比一些预言要高明，里面最后的结论说了，这在人心，如果人心能回头，人心能向善，这个劫难可以化解，但是他也只有笼统说了这么一句，怎么个回头？ 啊，怎样断卧修善，没有具体的说明。远远不如啊，这三种东西说的透彻。无论说理，无论说事，啊，都说的很透彻。啊，实在讲呢，我们觉悟太迟，啊，也是这个世界众生的福报差了一点。怎么说我们觉悟太迟呢？没有把这几种书啊翻成外国文字流通到全世界。啊，不晓得这个重要性。如果这三种书的时候大量译成各世界各种文字啊，大量流通这个全世界，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这是我们没有能觉悟到啊！现在才知道，现在知道的时候真的已经来不及了。可是亡羊补牢我们还是要做啊！希望大家发心，我们带头来做，尽可能的把它翻成外国文字向全世界流通。能够有缘读到这个书的人有福。而且我们有责任有使命劝导大家读诵受持依教奉行，不但能够转变自己的业报，也能够安定社会，帮助这个世间一切众生消灾免难。所以我那一年从香港回来之后，我就在台湾提倡，这是我第一次印的感应篇汇编。那么总共呢印过好几版，当时大概印了总共啊也将近十万册的样子，我们能力很有限。这个是感应篇汇编安思全书，跟这个了凡四训。我在台湾呢提倡翻译流通，而且呢这三种书啊都讲过，也讲过好几遍，多少遍我记不清楚了。这个本子是我当时讲感应篇所用的本子啊，所以这个里面圈圈点点呢，书上写了一些眉注啊，重要地方都给它画出来。这从前我讲的这个本子，那么前几天有同修来要求我，我就找这本子找出来审思，那么我讲解的时候无需要再做准备了。所以希望同学们呢能够重视这桩事情，真正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印祖用这三样东西，来弥补啊我们戒行之不足啊。念佛法门，祖师大德常常教会我们持戒念佛。念佛不持戒，不行善，不能往生。古人所谓的"口念弥陀， 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所以最重要，善心、善语、善行。这个感应篇最后的结论，也是结论的到此地。你的心善、言善、行善，感应篇里面说，你得善神保佑啊。在净宗里面讲啊，你念佛才决定能往生。现在这个世间灾难很多，如果我们遇到灾难，不必恐惧，昨天我们访问老人院，我们看到有20几位得癌症的末期的这些老人，我告诉这些修女们，对这些老人要给他们希望，不要给他们悲伤，要以宗教教育去开导他。人没有死，所谓生死是平常死，是我们转换一个环境，让他这个观念转过来，他对于这个生死就看淡了，心就平静了，这是个转捩点。我们会转入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会得到更好的生活，所以宗教教育非常重要。他们照顾儿童，你看对残障儿童个别辅导，对于老人也要个别辅导啊，这怎么能疏忽呢？老人个别的开示，常常给他谈谈话慰问，比教导小孩一样重要啊！这些老人说，常常有人给他讲话，常常有人给他讲这些大道理，帮助他脱离这生死的痛苦。那么学佛的，我们一定劝导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天主教、基督教，你也劝导他，一定要求生天堂啊！天道比人道殊胜太多了，这是教育，不仅仅是帮助在物质生活上帮助，精神生活上决定不能够缺少，娱乐方面也要加强。昨天那个修女告诉我，娱乐的部分也有一些年轻人到这边来啊，唱歌啊，来义务给他们表演呢，这是老人不爱听的。我说当然，老年人听到现在这种音乐厌烦呢，他怎么会听得进去？我说你要懂得老人的心情，你要播放30年前的那些音乐，他就喜欢听了。40年前的这老歌，他听了之后他年轻时候唱的，他心里就会受感动啊，就不一样啊。我说了他们才想到，我说你要找这些东西啊。现在这些歌舞表演的老人不喜欢看啊，给他看潮州戏啊，给他看老戏，你这些东西拿去的时候，他就欢喜了。他是哪一个时代的人嘛？你要用那个时代的东西，他就适应了嘛。 所以这时候我们都要想到，我就常常跟老人交谈，他们喜欢什么东西，希望什么东西，我们来替他准备。这是真正照顾老人，让老人开心，让老人活得很自在，你们才尽到责任。我们尽量去找，找这些老歌，找这些戏剧，找这些录像带，我们找了一个送给他们的。他们里面说中国人很多，那么这些做法可以说都是断卧修善的落实。好，我看今天呢，我们这个小本子，很多啊，我们大家都用这个小本子好了啊，这个《太上感应篇》用这个小本子啊，这小本我刚才看了，它只印了1000册，印的太少啊。这个小本子读诵很好啊，携带很方便，常常去念，后面还有文昌帝君印制文啊，2篇东西都在里头啊，这个很理想。下本子，好，这本子大家呢啊，那么我们这个2-3个月，这个早餐半个小时，我们大家来研究这个小册子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